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咁一开始就讲咗啲几严肃嘅嘢先，咁就副文嚟嘅。就是声优田中敦子就离世，享年61岁。咁依间消息我睇嗰时咧，我系因为我做紧嘢就冇即就以田中敦子个名字，我已经有心有不妙啦。咁因为关键见到咧，识嘅人嘅名咧，不外乎两种嘅啫，一就系突然间有首新作，另一种就系唔好消息。咁不幸地，阿少佐就系后者，就不幸消息。咁呢个消息就由佢个仔，即系都系声优嚟嘅，就田中光，就喺佢个喺阿少佐嗰个官 X 嗰个宣布，咁就话佢喺养鹰即系医咗一年噶啦，咁就终于就离世。 冇讲到具体系咩病嘅，因为佢个家人意愿啦，咁亦都咁啊，佢唔讲，咁我哋都唔去特别估啦。咁即系因为一年前佢系讲一年啦，应该估计就系一年前就病发或者系发现啦。咁、其实好大可能系癌症噶啦，你都 多 数 都系。咁最后咧，佢就因为靠住药物去，即系叫做知道救，知道冇得救嗰种啦。咁就靠藥物去撐住，咁咧就即係又做嘢嘅。咁據中田洋子講，就喺半個月喺個半大半個月前，佢仲喺咁識見到佢。嗰時咧就大家叫做咩？見到面，大家講聲辛苦曬啦，咁打招呼。而喺十日之前，即係離世十日之前咧，山田宏一都仲見到佢嘅。 即系咁啊！有人抄翻啦，佢當因為佢係確診咗一年附近嘅啫嘛。在23年底的一个工学机动队的活动里面 电影版。 电影版里面有讲到他说即如果你日后连接到网络或者回到这个工学机动队的世界的时候就可以望就不要忘记我我会永远在你们的身边大概这样的说话。即系嗰阵时仲大家都未知发生咩事，但系我相信佢本人已经系知道自己都命不久矣噶啦。咁、所以先即系而家睇翻我呢句说话，你就会觉得佢可能系喺度讲紧遗言啦，已经系。 系啊。 所谓嘅生有限，无限啦，即系生命系有极限嘅，但系人留低咗嘅作品，即系等于而家佢过咗身啦，我哋依然可以喺佢嘅作品入边继续见到佢嘅身影喺度，佢嘅意思同当年嗰句嘢系吻合嘅。咁啊，亦都系啱啱就喺呢个礼拜就呢个葬送妇女年，佢个有个音乐会嘅 concert 啦，咁入边咧亦都系特登去出咗个图去，因为佢都系负责入边其中一个角色啊嘛，咁佢又去为佢祈福啦，咁样啦。 咁咧同佢最亲切嘅最亲密嘅声优朋友井上喜久子就见咗佢最后一面嘅，咁佢就喺过咗之后两日就喺佢嗰个 X 度讲咗话佢系去佢收到田中光嗰个消息之后去咗医院睇见少咗。咁另一方咧，亦都好即系多年老友嘅大聪明夫就19号即系消息公布之前两日咧出咗个推文之后就一直都冇上线，咁就我同埋嗰张推文就几有意思嘅，即系几意味就系佢就喺个一个叫住宅区巴士站度张相嚟嘅，咁就唔知系可能佢即系见佢最后面之后离开嗰时影嘅相定系点啦，咁就之后咧大聪明夫就一直都冇上水嘅，即系等即系唞下啦，等佢即系安，始终即系识咗差唔多成识咗三年啦，佢都。因为即系嗱，先唔觉先咁相处唔讲啦，即系如果用现实面其实都几头痕，因为好难揾到少佐呢把声，我就即系勉强揾到咪就系井上喜久子咯，但系引用当年田中真公同佢个仔讲法就系、是、田中真公同佢仔吹水问，如果你阿妈走咗之后，你觉得边个配路飞啊？跟住佢仔讲法就系野泽雅子咯，跟住田中真公黐线噶，你揾到仲大过你阿妈嘅人嚟配？咁17岁都唔后生啦，好老实。咁佢如果接受角色嘅话，其实都唔知，因为你除非角色即系净系纯粹接受配乐，如果是新角色嘅话咧，都几头痕。因为后生一辈其实咁低沉嘅女性声其实唔多，甚至讲少添啊。呢圈里面把声又咁沉，但又好女性化嘅声音，其实真系数埋一只手数得出。男正太系大把，正太随便锁罗都得，但女性其实真的很少。咁就安息啦，因为其实我即系都几心伤，因为佢真61岁好后生，太后生啦，61岁。好啦，咁就讲完啲唔开心的事，讲下啲第三度发育。咁声优田佳织里咁前个零礼拜咧，咁就喺节目度讲话佢走量高，发现咗自己高咗1 cm。 咁就146升到147，咁咧追啦，官方阿喵士咧就追就正式将佢个官方资料就改由身高147cm 啦，146咧呢个喺系当事人都知道的一个花名，喺华文圈里面咧通常叫田田吉通称田田吉织女就咩146，因为佢系喺 Love Light 嘅声优里面系最矮嘅146cm，咁而家就147cm就同另一个同样系147cm 嘅 Love Light 声优降宽内咧。一样咁高，咁佢嘅讲法就第再度发育，迟来青春期，咁就唔知啦，就恭喜佢啦，因为依个28岁仲可以有高，算好嘢噶啦。 应该就纯粹系骨同骨之间嗰嚿软骨大咗少少咁样，放松咗少少嗰种情况嚟嘅。几 唔好理，高咗有一高得啦。好啦，跟住讲下啲新番资料先。首先就马良灰姑娘同我睇佢个。 佢应该叫灰灰姑娘，因为 Cinderella 有一般我哋香港会译做灰姑娘啦。佢后面仲有个 grave， 即系所以如果你要用灰姑娘嘅译名咧，应该要叫灰灰姑娘先咯。台湾嗰边会译仙道瑞拉啊嘛，即系音译啊，咁啊会变成灰仙道佢啦，咁啊会用冇咁难巧，冇咁巧口啲，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用呢、這个总之用小乐母做主角嘅漫画，咁佢又动画化。咁你都估到噶啦，你马良个主点话？毕竟马良个所谓主族啊，你冇理由推到落去已经出到接近现代噶啦嘛。咁所以你啲旁支嘅作品系时候要攞出嚟啊，同之前蓝良差唔多啦情况。佢如果蓝良当年唔系个动画炒晒粉嘅话咧，其实佢啲旁支要动画化都唔出奇嘅。不过呢个就变成就系马良一样情况啦。咁 Q 多个角色，佢有唔同嘅 media 入边都有唔同角马做主角噶嘛。咁佢而家咪做系动画化啊嘛。咁会开咗呢个例咧，就往后应该用个大把嚟玩噶啦。如果佢仲有人气的话。 咁暂时仲有人气嘅，暂时仲继续有一抽嘅，有一抽就有人气噶啦。呢世上面从来都系咁讲嘅呢样嘢。好啦，跟住咧就是、另一套动画， 都系漫画改编嘅， 系啦 呢个最近的侦探生活用。的确用侦探做主角嘅作品又的确好少用呢个方向搞啊，啲颓废大叔啊。即系通常咧，个大叔就算个外表点样颓废又好乜都好啦，佢内里真系侦探冇上身嗰阵时咧，都系 唔系应该呢个所谓叫做金钱一耕作模式啊嘛？呢种侦探系 好英明系啊，好英明神武噶嘛。但系呢个唔系，呢、這个连佢真系连技能上面都系废嘅。 咁事实上，绝大部分嘅侦探都系所谓叫做咩啊？查婚外情啊，查勾啊 K 卡嗰啲咁嘅嘢啫嘛。即系类似人中之龙外传嘅审判系列里面嘅八神龙之做嗰种工作咯，跟踪外遇啊，跟踪啊，咩嗰啲古灵精怪啲莫名其妙嘢，正头做啲嘢啫嘛，边咁多凶杀案啦、 啊？咁咧呢个边个侦探咧就体力又差啦，视力又差啦，啲科技又差，啲技能又差，知识又有已经知识嗰啲又落伍咯。一个真系由头到尾嘅他呢侦探嚟嘅，系一个咁啊，然后配个女子高生俾佢。 而呢个组合真系彻底地冇意外嘅。男主角系周方慕纯一，咁女主角就花木香菜，系冇意外到觉得就是、反系冇意外到好意外嗰种，因为呢类咁嘅大叔男男主角。日本得两个啫嘛，唔系顺一齐从津叔噶啦，咁唔系津叔，咁咪俊一噶啦，是但即系叫做咩？二十五十，咁女主角花泽香菜又系超唔演，我仲以为会揾啲，我话就系揾啲新人去配咧，你使唔使咁？你使唔使咁惊啊？揾到花泽香菜，惊死唔点咁款，不过唔理佢啦，呢啲嘢就好啦。跟住咧就本周最大嘅花生。周岁我知仲有五回，今刻仲有四回， 即系俾阿杰特讲中咗咯。我哋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先啱啱讲我英嗰阵时，先讲紧下一套系咪就系佢啦嘛。我以为佢会变成网王化，结果唔系啦，佢最终都系2.5条咗啦。咁啊，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鬼晒咁嘈，话佢你快啲收皮啦。即系作者已经系摆出副态度就咩？你快啲嘈到集英食俾我收皮啦！嗰只嚟嘅。 之前排队大叔，但最搞笑系乜嘢咧？佢宣布完仲有五话之后咧，咁 理論上你剩下的時間很短的嘛。那理論上你應該要珍惜你剩下下來的最後五話去收回完回你的結局的嘛。 不是啊，好啊，收回現在今在第最後四話啊。 不是我先說尾五個話先，就還要突然彈回個人出來，彈回個新角色出來，什麼事好不好？當然啦，在寫這一話的分鏡的時候，那個作者未必知道還剩下五話而已。我覺得佢之後係而家玩到最後已經係，我諗到點話係排大家排隊打縮單咯，已經係咁樣玩法噶啦嘛，即係大家頂佢唔順啦，咁啊，終於就一次過斬咗兩套咯，即係咁啊，睇嘅。 而家第四話就係最新啊，因為我錄音黑之前，我開即係揾資料時候睇 X 見到，咦，夜長尾咁深。追俾佢出嚟啦，三年几冇出过嚟嘅角色，即系当初咧官佢就系话要盲咗只眼，但就冇话佢死嘅，结果追都俾佢出翻啦， 咪俾了咯。阿小智终于打完冠军要完啦，咪翻去上翻去上林神父森林走去揾佢咯，即系终于记得，佢都仲记得有个咁嘅角色喺度，即系咁样咯，即系话俾你听，我记得咁嘅角色噶，咁样。唉， 真系该会就睇见我睇，唉，算收咗佢人死为大，收咗皮嘅呢套嘢收早皮早死早超生嘅，即系就证明亦都证明咗就系当初我唔屌呢套嘢系绝对正确嘅。 啊，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讲啲游戏新闻先啦。咁咧就差唔多噶啦，因为喺咁一刻咧就啱好一个月，因为9月25号咧就东京游戏展2024。咁咧最大重点就系小岛秀夫啦，又系公式追星系列。之后佢埋 record 咁咧就话特登揾咗约到诗音配佢新作佢新嘅新作《逐爪声优》公式追星系列啦，又系 咁啊呢 个唔重要嘅。 咁啊 Sony 咧就宣布佢今次终于参展啦，因为佢都好耐冇参展，对上一次已经系2019年嘅事，即系冇费之前。咁系咪因为冇费所以佢先唔搞咧？其实未必嘅。今次点解要参加？我知呢几年间我哋不嬲都一路都契住噶啦，三大厂喺佢决定参展唔参展咧，好多时都系取决于有冇新机发表。佢2024年终于再参展啦，好明显就唔系为咗咩死亡搁浅二啊什么新闻啲嘢，好明显就为咗 PS5 Pro。你话佢最后连个毛都冇赚得啦，我真系唔系好信嘅，老老实实，即系佢攞唔切。即系测试机出嚟都好啦，你最少都要公布消息。你话听 PS5 铺个规格如何那样，诸如此类，最少都要啲嘢嘅。甚至佢可以攞到个模型机，甚至实机出嚟都唔出奇嘅。即系应该系时候噶啦，即系无啦啦隔咗五年，突然间系参展，你话佢咧，佢连咩都冇揸手就去，我真系切乜都唔信噶啦，系咪先？咁啊，除咗 TGS 之后，就再呢个冇乜人理嘅 GameCon 啦，大家都明噶啦。即系虽然叫做欧洲最大，德国科隆嗰边咁啊，除咗呢个文明帝国七之前净系话佢会做啫嘛。咁而家又多一样就系话2025年2月暂定。咁其他嘅消息就有唔系冇消息，但系就真系唔系好值得去提啦。所以我哋专题都唔睇啦。咁啊，至於佢另一個某啲人打曬飛機嘅，喺嗰邊都有出，亦都有展出嘅。我哋專題先講，大家都估係乜嘢噶啦。咁啊，好啦，我哋講完 Sony， 我哋翻嚟呢個老任啦。 咁老任咧，之前其實都早兩年前咧就掛咗喺佢喺京都工，將佢京都嘅一個工場咧改建成博物館，咁就終於已經搞掂曬啦。咁就10月1号開幕，咁咧 正式開幕啦。 咁之前就都播咗條宣傳片。 即系讲入边大概有啲乜嘢啦， 咁咧就采用抽飞制，即系咧每日就限定飞嘅，因为佢个博物馆咧就唔单止净系睇嘢嘅，仲有啲叫做咩实物游戏，即系话超巨型嘅游戏手掣俾你攞去玩游戏咁样，所以咧就每日限定抽飞嘅，咁就抽就系嗰个抽到你好彩啦嗰种啦， 咁你都估到啦，一开嗰阵时啱最少啱啱开波嗰阵时一定系全世界蜂拥而至啊嘛，咁你咁大大个嘅博物馆，你谂都谂到佢唔可以招到好多人噶嘛，咁为免塞到你死死得冚冚嘅，我谂一段时间之内都要抽飞，你预呢一年你都要抽飞啦吓，最少都急唔急就未争在一时半刻嘅，如果你真系好心急，咪出力抽咯，抽中咪即刻飞过去咯，反正喺香港飞过去好快啫，咁啊。 又抽又可以抽到你，抽到好彩啦！一肥的京都嚟嘅，都系 即系睇住片，睇住片，止住日咳先咯。咁啊， 我都会应该，我都希望抽到啦。如果抽到机会就睇睇点先啦。好，跟住讲下啲 咁啊，都系老任相关咁啊。呢个本地消息好有啊，罕见吓。虽然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晒噶啦，因为全香港只要仲识播个新闻嘅，都有提咗呢单嘢噶啦。即系我哋港产嘅 Pokemon Go 嘅冠军啦，咁。 叻叻叫哈皮嘅一个十六岁嘅僆仔，真系我哋要可以叫佢哋做僆仔啦。就喺个世界赛入边，因为佢系每年都会，我哋有时都会提到佢，每年都会搞个世界赛噶嘛，有佢啲 Pokemon 相关嘅各种比赛，包括呢、这个。卡 game 啦，包括佢遊戲本身啦，做其他嘢啦。咁 Pokemon Go 作為一隻全球最多人玩嘅手機 game， 亦都係 Pokemon 最多活躍玩家嘅一隻遊戲。哪怕其實佢遊戲性真係大家心知肚明都好啦，佢係每年都有個世界賽嘅。咁佢今年就我哋香港嘅選手贏攞到，咁點都要賀賀佢嘅，所以就係咁啊。其入面啲細嘅故事呢，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晒㗎啦，我哋就唔喺度重複啦。咁所以我要唔可以叫潑冷水呀，都係睇睇，都係講句啦，即係 Pokemon Go 其實呢個策略性競爭性其實比正統遊戲撐係撐個折嘅。不過就都係有少少嘅策略嘅，咁我點都係有憑實力打贏到嘅，咁都要恭喜佢嘅咁樣。 咪就系咯，总之就赢到就好啦。我依我同你嗰句，起码有攞冠军好事嘅。 嗯，好啦，咁啊，跟住系啲同游戏 ACG 相关比较少嘅消息。不过呢样嘢我真系呕血有少少，即系咧，大家如果你太年轻啊，可能甚至冇呢个经历，呢个 Fat 32嘅分区限制。因为我想后生少少都已经是 NTFC 的年代来的。 大家都不太记得的了、啊、这个已经。 就是这个通是随着 XP 兴起而普及啦，虽然它不是 XP 开始才有的，随着 XP 兴起而普及的 NTFC 已经基本上取了 FAT32 了。主要是因除了纽约呢，它有 FAT32 有两个大限制。一个呢就是一个单一档案不可以超过4击。另一个呢就是它单一分区不可以超过32击。但在那个年代呢，一个 hard disk 已经是讲紧百几 G 噶啦，即最少我嗰阵时，我用第一次用 XP 嗰部机，嗰、那个下部机系120G 嘅 hard disk 嚟，我记得系第一波龙是但啦。即系嗰阵时你仲同我分个32俾我，即虽然后边我都有个一段时间系会将佢分个32G 嘅 fat 32嘅 backup 喺度嘅，但系剩翻嘅就已经系用 NTFS 噶啦。毕竟32G， 喂大佬，我一个120G 嘅都要切开四份，即系呢嚿嘢咁。限麻 Q 烦嘅限制，竟然而家今日话听，其实咧唔系硬体限制嚟噶，我嗰阵真系血都呕埋出嚟啊！佢当年咧，你16bit 嘅 OS RAM 有限制数噶嘛，用唔到4G 以上嘅 RAM 噶嘛，嗰阵时已经系讲紧呢啲嘢系个物理限制，因为佢得16位元，那个限制就真系限死咗喺度嘅。相信 FAT32 嗰个单一档案系四 G 限制，大家都相信系呢嚿嘢嚟嘅。咁亦都相信呢个32G 嘅限制系都系因为咁样而走出嚟嘅。跟住而家后来咧，唔系啊，其实 FAT32 咧可以去到两 TB 啊。虽然两 TB 都唔系好够，大家明嘅，但系相对32G 真系差咗109,000出嚟。然后而家先同佢讲，其实咧呢嚿嘢咧系当年一个搞 UI 嘅美术。是美工嚟啊，佢唔系技术员嚟啊，即系搞 UI 通常系我哋嘅美术员嚟啊嘛，即系系统嘅 UI 啊，其实系归类美术噶，唔系技术嚟噶。佢当初随便一写，因为嗰一个年代，佢 set 嗰嚿嘢个年代啊，嗰嚿格式化嗰、那个UI 个年代啊，系其实系 Windows 九几啊嘅年代嚟噶。嗰阵时32G已经系好乱大噶啦，所以佢随便填咗个32G最大嘅，佢系冇谂到后边往后呢嚿嘢。从此就固定咗落嚟，往后除咗个外表有少少改变咗之外咧，个核心系冇喐过嘅，即系从此就变成咁啊！你而家呢一刻去开个 window 咧，你如果要出 fat 32咧，一样都依然系 set 死咗喺32嘅，佢到而家一仲系噶，佢而家你喺 Win 11个测试版嘅更新入边，喺 command 入边去分割的话。先講下你用翻嗰舊啱啱嗰舊 UI， 即係你右鍵格式化嗰個 hard disk 嗰舊啊，嗰舊依然都係存在32G 嘅限制噶。如果用 FAT32 嘅話，但大家都知道都知道 FAT 從來都係可以超過32G 嘛，因為 FAT EX 系統啊嘛，其實都係一嚿嘢嚟嘅。咁啊，而家佢就終於就喺佢重寫完個 UI 之後咧，應該都會解除限制嘅，即係隔咗咁多年之後，即係畢竟咧。因为 FAT32 相对佢个你叫旧又好咩都好啦，佢个系比较通用嘅，尤其是如果你系双修，即系呢个 Windows 同 MacOS 双修的话咧、，FAT 系统系依然系存需要存在嘅，因为 NTFS MacOS 系唔读佢嘅。 或者调翻转 macOS 佢喺 Windows 入边咧，系会有一大惨嘢走咗，会生咗出嚟嘅。我谂大家都知啊，所以用 Fast 32咧系相对可以通用喺唔同嘢之间、唔同 OS 之间去转，系比较通用嘅一个格式嚟嘅。即系我即系唔系话佢有啲咩解放限制咩啫？我系有，我俾人呃咗20年啊，大佬。最唔爽系呢样嘢，大佬。 不过而家大部分人都基本上都系用翻 EXFAT 噶啦， 啊， 差唔多转晒啦。而家 EXFAT， 如果系用 Windows 嘅话，就 NTFS 基本上系梗咗喺度噶啦， 梗咗噶啦。而如果你两部机都兼用嘅话，你都用 EXFAT， 因为就算系 Mac 嘅话，其实 Mac 虽然 Mac 自己有自己独立嘅格式啦，但系通常都唔会特登走去用 NTFS， 即系用佢专用格式，通常用啲公用格式嘅 EXFAT 嘅，因为咩机读到嘛。好烦啊嘛， 总之就马鸠烦啦佢，即系我有啲即系俾佢当年俾你当年困鸠咗，因为即系同一年代嘅时候 ，Fat 32限制喺32极，同呢个16bit 嘅 Window 或者系 OS 啦限制喺4极呢个嘅嘢咧，系同一时代发生嘅嘢嚟噶嘛，大家好似好理所当然，好容易就接受咗，但系而家话听其实唔系嘅，哇嗰下啪啪声打脸真系，哇真系啊咁啊，另一个都几。我其实我个人系几震惊讶嘅，即系好对某啲人嚟讲可能冇乜所谓啦。呢个 Telegram 嘅创办人就喺24号俾人塔鸠咗， 拉嚟 hell 咗。 唔系俄罗斯拍佢，系法国嗰边塔佢。 法国嚟啊嘛，嗰、那个系 咁理论上佢系一个法国嘅国民嚟嘅，即系但系佢当年系因为得罪咗俄罗斯，准确啲讲普京都懂得，所以佢先要走佬啊，搞 Telegram 啊 ，credit card 嘢。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噶啦，即系。咁佢当年系搞一个俄罗斯版嘅 Facebook， 然后俄罗斯政府就要求佢帮佢搞呢样搞嗰样，要佢合作，咁佢最后都系佢拒绝咗，最后被逼就卖咗嚿嘢俾人，然后佢攞住嚿钱就走咗佬。咁佢唔可以叫云游四海，全世界匿埋，因为佢又就搞咗嗰个软件就叫 Telegram， 一个专门针对政权嘅 Telegram。佢系专门系针对令到呢个政权啊难以追踪使用者嘅一个嘢嚟嘅，咁佢今次喺法国被捕，据传咋，就系因为佢拒绝呢个法国政府要求佢去干涉佢入边啲内容，因为佢除咗系呢个反抗者所使用嘅，我谂香港人都应该好熟噶啦。之外咧，另一个就系啲狗贩地带。嗰啲所有犯罪啊相关嗰啲嘢咧，好 Q 多都喺入边搞嘅，因为冇网管啊嘛。你其他嗰啲，你 WhatsApp 啊，你嗰啲全部都有个大公司，有个公司喺度，政府一私下佢就要贵噶啦嘛。咁但系呢样嘢，连影你都揾佢唔到。我哋好耐之前讲过，佢连个写字楼、成个办公室嗰扎人啊，唔好话佢本人啦，佢连佢下边做嘢嗰啲僆啊，你都揾都系神龙见首不见尾嘅。你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佢本人，嗰个团队喺咗边，到而家依然系嘅。但系所以今次点解佢会俾人拉咧？真系拗穿头。 就法国我唔意外啊，法国又去法国嚟啊，我都系 个办公室嗰边就啲人就话呢个系一个误判，咁肯定系误判啦。佢应该系法国转机嗰时俾人拉鸠咗嘅，佢应该系误判佢法国佬唔会喐鸠佢，咁结果就冇办法噶啦。呢时候孔明就话佢就系一个误判咯，即系一路都以为追杀佢嘅系俄罗斯系普京啊嘛，即系结果居然拉鸠佢嘅唔系嗰边嘅人。 太低估法國佬嘅戰格啦！ 啊，即係咁，係唔係話係真係一遇啲人傳聞係因為佢唔願意合作去控制佢入邊啲嘢咧，所以佢拉鳩佢咧？我真係唔知道。你睇佢俾人告上個庭先。不過估計就係、是、如果有咩拉嘅話咧，除非有啲咩特赦啊之類之類嘅嘢啦。如果唔係嘅話，應該都好大鑊，因為佢好似砌生豬啊咁啊！你真係睇周星馳咁樣話，即係講完一大慘罪名，最後仲要話你強姦人隻豬。嗰种程度真系列出落落场，话佢为咗犯咗咩乜乜七七咁样，哇！你真系睇就系呢啲真系砌生猪肉咁砌嘅，真系 明砌啊，吹啊， 全部都你可以话佢系犯法，但系睇落去都系嗰啲有啲面目衰入嘅程度咯。即系你容许你嘅 Telegram 上面有啲咩犯罪乜乜七七，即系我讲好多次嘅避风港原则唔适用于佢，大概咁嘅意思啦。因为佢都冇合作咪成，我咧即系呢个世界真系。这个世界不是真的邪恶属心才邪恶的，真的天下乌黑一样黑，有点点。 我再说那句法国来的，他可以用他奥运可以容许一个男人露蛋和一个变态胡须佬全不穿衣服去唱歌， 有咩做唔出啫？屌同仲埋容佢两个男人喺度打女人，好卵就好卵就喺度，好卵就香港，即系唔系法国佬台湾告鸠我。 我知你唔系好中意法国佬啫，不过算都唔紧要。总之又系法国佬啦，嗰个。咁我哋唔讲 Telegram， 我哋讲你个 T 字头嘅 Twitter。咁啊，佢之前有讲过蓝剔入边其中一样嘢，我哋入嘅隐忧啦，其实都有发现嘅。因为蓝剔如果超过咗500万浏览量嘅话咧，系可以获得一定程度嘅分成啊嘛。我哋知道嗰个啊，咁到底有嗰个分咗几多出嚟咧？系大家唔知嘅。咁好啦，而家又有数据啦。咁有两组数据砌埋一齐，就可以知道佢两个最重要嘅信息。第一，佢总共每个月俾几多钱出去？咁有个报道就讲咗大概个分比率，攞到呢个分成最多嘅系 Elon Musk 本人，都只系攞到零点，其中佢系0.1% 啫。然后咁啊，然后咧啊，我谂大家呢个听过啦，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一个专门负责收集在中国嗰啲信息，然后佢发出嚟嘅一个人啦，佢系排名第四嘅，咁佢就有公布咗佢。有收咗几多呢方面嘅钱，即系直接由 Twitter 俾佢嘅嗰个呢方面嘅分成啊，咁会分咗几钱咧？ 咁每个月大约咧，嗱佢系半个月公布一次啊， $150-$200， 半个月一次，佢系半个月一次，咁我平均半个月就系收$200美金，即系话一句平均$400美金，400即系3200蚊，即系一个月平均X 就派3000蚊出嚟俾李老师嘅。 然后因为佢系有埋个百分比啊嘛，所以我哋可以倒推翻到底总共俾咗几多出嚟咧？系每一期30万，即系一个月$60万美金。咁你话少都唔少嘅，咁但系多又真系唔系好多喎。毕竟都已经系啱啱我问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已经系 top four 嚟噶咯，即系但系佢都不过系攞紧100几蚊，$300-$400一个月咁大把嘅啫。即系 咁有啲人攞佢同咁咧，有啲人话咁佢就讲啊 YouTube 多好多，我心谂点捻同啫 ？YouTube 讲到都好捻多咧。 佢哋模式唔一样啦、 啊，模式唔一样。YouTube 广告，如果你唔买 Premium， 哇啲广告多到你喊啊！ 所以调翻转个，因为好多人都有个谂法，我都有个咁谂法，就系有啲蓝剔咧系为咗博佢流量，然后要。不择手段咁啊！我哋讲过好几个例子啦。 日本最拿手啦，吸住就系咁系用啲嗰啲阿拉伯友咧，用阿拉伯文啊，唔知系咪阿拉伯人，总之阿拉伯文咧，就喺人哋嗰啲红贴里边系咁贴，系咁贴呃流量啊嘛。啲即系日本只蛇鬼仔咁嘈啊，咁搞下佢啊！我心谂你未见识个 Facebook 佢，屌你见识个 Facebook 你先你睇完 Facebook 嗰个款你先翻过嚟先话 X 嘈啦，戆鸠你不傻閪。好，继续。 但系咧。即系以咁顶级嘅流量，即系佢已经系头几名嘅流量，都不过系$几百美金。我又几难相信一个普普通通就系呃下 like 嘅人，系可以赚到一嚿可观嘅收益，足以佢哋咁样玩法。所以可能都系回归翻最原始，你有流量，唔系直接靠佢去攞分成，即时等于好多 YouTuber 其实根本就唔 care 你 YouTube 俾佢嗰嚿嘅，因为嗰嚿真系只能叫兜底嘅咋。佢主要都系靠啲接啲广告啊嗰啲嘢翻落去赚钱噶嘛。 你好简单，你睇 B 站咯 ，B 站啲红啲 YouTuber 咧。佢系喺佢条片中间硬插工商，即系直情咩？因为佢系插喺条片入面啊，直情佢摆喺入边啊，所以你冇 cut 都冇得 cut， 硬食嘅嗰个广告系，你只能够跳，你只能够手动飞咗佢。 咁你计如果讲 Bilibili 嘅话咧，咁佢个分成相对咧就比 YouTube 仲要高嘅，又系有唔少人真系靠嗰嚿去叫做最少都系保底啦，佢哋系保持个工作室底，唔系一个人啊。即系咁啊！呢个例子啊，另外呢个另计啊，我哋有专题有讲过 Bilibili 之前停更潮嗰阵时候提过相关嘅结构嘅，咁啊，但系到呢次呢个就系解释咗，其实我谂绝大部分蓝剔都唔赚钱嘅，赚要么就系赚到啲鸡水咁多，真系少到你完全唔值为呢个数，即系应该系咁嘅，就唔系为流量，唔系纯粹系为嗰个分成嘅，不过就唔紧要啦吓。 讲真，应该咁讲啦。如果你谂住靠 X 去搵食，你就会几失望。 即系我谂，相信啊，即系你直接搞佢个订阅个嚿会简单啲咯。因为佢仲有个订阅可以直接俾钱佢噶嘛。 系啊， 用地，你用地可能仲， 因为啱啱讲嗰嚿钱啊，即系百几蚊、几百蚊都够，嗰嚿钱啊系纯粹广告分成，就未计佢因为订阅得到，因为订阅嗰个得到咧，扣咗一部分 Twitter 收少少钱之外咧，大部分都系直接你俾几多，佢收几多啊嘛，嗰嚿唔计啊，我相信嗰嚿会大好好好多。即系因为我印象中佢都有公布过佢经过有订阅啦，其他地方点样攞翻钱出嚟嗰个数系绝对大过呢嚿数相当多嘅，即系断倍计咁多啦，多个支持咯。 即系叫你唔好期待佢咯，即系咁样就系搵食。就算最叫做咩 top five 嘅都系咁，得每月得先3000蚊港纸，咁就算数啦。 咁跟住一个咧就好消息嚟啦，我哋跟进咗都几耐下啦，就系、是、之前有讲嗰啲DLC 啊，嗰啲相关嗰啲站，各前后咁俾两间信用卡公司就系 cut 鸠佢金流啊嘛，咁佢今次终于我陆续见到佢都公布系解翻封啦，咁啊唔知关唔关事，不过有个前后关系啦。阿山田大郎喺上个礼拜就应该前个礼拜啦，就走咗去 Visa 嗰边个总部去同佢哋去倾，佢话经过啲嘢如何那样，有啲说明咧，讲翻我哋讲嘅如何那样，唔知系唔系佢嘅访谈系真系有用，总之喺佢唔好意思，但系总之系佢去完之后咧。嘅个零礼拜咧，就陆陆续续见到开始对唔同嘅日本呢啲平台网站啊，去陆续解封啦。可能有佢嘅成分，亦都可能冇，唔知。同时，当佢成功争取啦吓。我哋大家都知道，山田太郎喺呢方面咧，系向来都系我哋朋友嚟啊嘛。即系唔好企佢个人私德问题啦，呢啲就唔讲咁样啦。咁啊，总之就而家就暂时看起嚟系解封啦。咁嗰啲相关嗰啲因为咁而搞出嚟嗰啲戇鳩居嗰啲限制会唔会可以放松返少少呢唔知道。不过就点都比鱼死网破好啲嘅，因为我之前讲过啦，即係我原本系以为你冇弯转㗎啦，即係基本上你鱼死网破㗎啦。咁佢而家又唔系喎，佢同你讲我又放返喎。唔知佢点啦，定系呢个世界潮流又一个极端发返转头，我哋之前成日讲啦，政治呢啲嘢。极左极右系发嚟发去，成个社会系发嚟发去啊嘛，左一制咪向先开始向右发咯，唔知就系点都系好消息嚟嘅，咁大家货金方便啲啊嘛，大佬，即系你成日要经过第三方嗰啲点数卡啊，嗰类又好麻烦噶嘛。 好啦，跟住咧就喺单最后嘅，真系叫几花边嘅，因为完全同 IC 冇关嘅，咁咧就喺87号，咁咧新千岁空港啊，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佢系日本第二大繁忙嘅机场。咁仲竟然仲繁忙，关西空港我几意外嘅，因为估唔到咁多人用咯。咁唔重要嘅， 因为佢有附近其他机场可以同佢分担，但系新千岁冇啊嘛。 系啦，好简单嘅，其实理由咧就系咩？如果你去北海道，呢、這个好多北所谓叫做咩？都去北海道旅行嗰啲北海道道民警告嘅就系、是，如果你想去北海道坐飞机嘅话，千岁就穿，唔该。唔好期待其他空港，因为尤其是冬天，因为咧其他空嚟话系以自内空港为例啦，系全日本 delay 嘅次数 number one 嘅，因为一落雪嘅话咧，个空港就已经封咗噶啦。咁结果咧就咩？你要去北海道咧，就逼晒喺日川同埋新千岁，而依一旅行咧系入全日本而北海道咧，从来都是日本最受欢迎嘅地方嚟嘅，即系日本人旅行去北海道，外国去旅行就去北海道。结果咧，新千岁空港咧系日本最大最繁忙嘅机场之一，甚至我觉得喺某情况上可能仲夸张过成田嘅。咁咧就喺87号就有单咁嘅嘢，就系喺机场嘅禁区，所以叫制限 area， 即系禁区啦入面啦，某间铺头就唔见咗包胶剪。结果咧，为咗确认安全咧，就从成个机场所能做咗2个钟头出入境，2个钟头。所有嘅乘客重新再检查一次，有36班机停航，201班飞机延迟嘅大混乱，结咗揾咗成3日到先至揾到翻班教剪。 我都夸张咗少少啊，大佬教剪啫。 佢就因为佢讲话就咩，因为九一之后濑咗嘢之后咧，佢对呢嘢就非常 理论道理我系知嘅，但系 我明白，但系 即系差咗我啲咯，大佬。 我嘅讲法就系、是。一定系某个好唔老都几唔老几几老实嘅人做，因为通常嚟讲咧，即系作为一个打工仔嚟讲就咧，唔见咗交钱啊，喂，跌咗边度啊？揾下先啦，唔使讲啊，即系拖下，算捻咗算，因为呢啲咁嘅嘢拖鸠就算，因为一笔交钱，讲真就系你唔报，上头唔报，咁大家冇人知，点知 有个唔即系叫做咩唔熟悉僆仔就报咗，哦仆街啦！一报咗就要搵噶啦，即系你唔报就冇事，一报就大捻镬，结果就停咗成搞咗有三四日先搵咗班教剪。 我喺度谂紧，如果佢真系唔见咗，点算？ 唉， 因为佢唔见咗，可以系随住旅客离开咗机场噶嘛。 系啊，可能上咗飞机，因为讲真就系你再重新搵过，都系搵唔到可以。可能飞机带咗，可能你跌咗嗱，最惨嘅咩？跌咗垃圾桶嘅倒啦，跟住唔知边个垃圾桶倒，跟唔见咗，呵呵，你扑紧街啦又。 大把理由佢见佢嘢凭空就喺个机场入边重新消失咗，有大把理由，大把可能性。而家调翻转讲啊，就当佢真系有人偷咗佢，准备攞嚟做啲乜嘢啦？有冇咁大不了啊，大佬？我真系要做，真系要搞你嘅。我尤其一把陶瓷刀已经可以玩死你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啊，我一从佢一把陶瓷刀个杀伤力都高过你一把铰剪啦。即系我唔知佢把铰剪系边种类型铰剪啊。 就是、我觉得通常又讲真啦，你喺机场禁区用得嘅铰剪咪顶咗美工铰剪，唔通你会用佢？唔通你用厨房嗰啲攞嚟开攞钱骨头铰剪咩？ 我就当你系啲咩削铁如泥宝刀。又如何啫？佢有几大？ 就交钱啫嘛！ 有啲咩咁大不了先，大佬？你要封机场，我大镬到！你话打攞咁揾佢，我理解嘅。即系你搞到要封机场喎，大佬。 所以单嘢笑，我系睇见就唔系啊嘛。同埋就唔系应该讲就系， 唔好话日本仔，美国本土都唔会理你啦。人哋啲枪啊、剩啊嗰啲四围都系。 唔系应该咁讲。不全世界机场全即系喺一个正常嘅打工仔嚟讲，即系佢喺个铺头做嘢嚟讲，正常嚟讲呢种情况之下，第一件事就咩啊？扮唔知佢话，因为佢讲话就咩？啲铰剪系锁喺保险柜度嘅，咁咧就保险柜咁咧就用完就摆翻保险柜锁翻住佢嘅。咁呢嚟讲就系你唔讲个经理唔讲就有鸠佢噶啦，拖下拖下拖下算，跟住咪求其跟住咪叫员工买把铰剪，跟住摆翻落去，跟住就收算紧数咯。屌 ！即系我即系唉。你真系攞到相机又如何？你系咪攞到把铰剪就劫到机？话我听， 即系入又真系，唉，叫铰 即系日本仔真系死到根到咧，唉，不过就系咁噶啦，日本仔， 唉，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我哋本周最大嘅新闻啊，头先系说新闻嘅，即系我说事整新报先嘅，我唔打算米只嘅，要留翻下一 part 再讲。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